你话语里面，愿主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进入你的真理，愿合一的灵来聆听，也给我们生命的能力能够实践在我们生命当中，好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首敬拜的诗歌。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来思想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思想过健康的教会应该是一个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但是我们今天来思想，不但以神的话语为中心，我们还应该以基督的福音为中心。大家知道福音是我们信仰的精髓，篡改了福音就篡改了我们的信仰。跟大家讲过，以前讲过教义，纯正教义的重要性，跟大家讲过那些愤怒的面对假奶粉的那些母亲。多年前在我的家乡那里有卖的晋江假药，晋江是个福建一个地区，卖了很多假药到中国各地去，很多人对这个事情很愤怒。但是药厂的人还解释说，我们其实卖的药也没有多大的毒了。我们就有医生哈，你知道假药不是有毒啊，它该治什么病的时候它不能治那个病，这是问题。也有人替假奶粉的说，它其实只是面粉，它没毒的。哎，孩子该长大的时候，他该吃奶粉的时候，你给他面粉，你还说没什么毒。所以这些生活中间，我们知道失去诚信的时代里面，这些事情我们可以非常有理由的义愤。如果一个社会对这样的事情都没有愤怒了，那个社会就完蛋了。同样的，在神的教会当中，当一些假教师传递似是而非的，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害的，但是把我们的信仰精髓该需要长进的，该需要我们建立根基的那些核心的福音信仰篡改了。你听起来可能也能说，他没有害你什么，没有骗你什么，也没讲多少有害的道理，只是改了一点点，就像讲奶粉跟那些假药一样。当许多人领受它作为生命的食粮，当许多人领受它作为医病的良药的时候，那些不起效力，就是已经毁坏我们的生命。所以刚才我们提过，一个健康的教会，它不但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它还应该以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为中心。为什么这样讲呢？神的话语为中心难道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回到基督的十字架里面？我不知道大家记得敲门的，我们讲过那耶和华见证人，他手里拿着什么知道吧？没人敲里面的门。哎，他手里拿着圣经，你要告诉他你相信圣经吗？他一定比你还可能说，我们比你可能还相信圣经呢。他可能圣经比我们还熟。我检验过哈，他们不完全都很熟，他们有某些经文他们特别熟，他们是受过训练的，我们很多许多人不是他们对手，他们专门某些经文很熟，对他们有利的经文，他们也是高举圣经，但是他们不能够正式的诠释圣经，不能够以全备的福音作为他们传递的信息。最重要的是，他们把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更改了。犹太教也说他以神的话为中心，但是他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看到这些所谓许多人抱着圣经高举圣经的人，当不能够以十字架为中心的时候，他们就偏离了救恩之道，他们根本不能够给我们生命灵性带来造就，也首先也不能够让我们得救。我们来看一个危险性。我在网络上看到这样一个图画，一个教会盖在悬崖上，很多人去那里做礼拜，一进去就从悬崖另外一边掉下去了。我首先看到这个画的时候，我心里都怕怕的，很害怕。进去的人可能不知道那地方是悬崖，但是进去以后可能一个门打开就掉下去了。今天很可能很多教会，很可能还是上万人的教会，进去进去进去， 有一天往那里掉下去，可能不是马上掉下去。当一个教会偏离纯正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危险，因为它其实不是福音，保罗讲的。但是有些教会他也讲福音，但是福音不是他的重点，不是他的中心，他是顺便讲一下，但是他主要的是一些活动，一些所谓的关怀，福音不是他的重点。我们教会曾经多年前outreach的时候，有一位同工跟我说，牧师能不能不讲福音。我那天非常生气，我很少对同工很生气的。我说我是传道的人，你不要我传道了，我就走了。这位同工很喜欢关怀人，我很感谢他做很多关怀的事情，但是他怕我讲福音的时候把人吓跑了。他说这些人都是很多他好不容易邀请来的，你讲福音人家就走了。你有没有看见在我们同工团队里面居然有人不让牧师讲福音呢？可怕。我不是讲这位同工有多不好，很关心人，大家都知道是著名的关心人的人，但是他跟牧师轻轻地说能不能不讲福音，怕把人家吓跑。我后来想很久啊，这么有爱心的人为什么这么怕我们传福音，为什么把人吓跑？那首先很一种可能性是牧师讲得很吓人，他一讲福音就把人吓跑了，这一个可能性完全存在了。我就要反思这件事情，首先先反思我自己是不是一讲福音把人吓跑了。第二个是有没有可能我们的同工很希望人多，但是可能讲了一些福音，哎，牧道也不习惯就不来了，可能哄不了骗不了了，以后慢慢来嘛，你太早讲这个好像你先哄进门嘛，以后再好好慢慢讲啊。这些两口用心，我做牧师的人可能比你们还严重，很怕人不来。现在好不容易请这么好一顿饭来了，你看你讲一些话呢，人家受不了，十字架十字架，哎呀，人家一听就走了，以后就没机会讲了。人无论怎样的动机把别人哄到教会骗到教会，爱心关怀把别人吸引到教会，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把人吸引到我们边上来，我们不能够把我们能够给人家最好的东西，其实我们最后不是帮助别人。我这些年来一个很深的一个体验是，人群里面人都每个人都需要福音，都需要耶稣。以前有人告诉我说，牧师啊，你快给那个人传福音，那个人需要福音呢。我后来想想，还有人不需要福音吗？大家笑了哈，因为很多人认为公司的 CEO 他的老板什么 director 他们不需要福音，但是这个人很苦啊，牧师啊，你快去关心他，他需要福音呢。我后来想这个也很好啊，这个我不要去纠正教正哈，这个人家讲得很对，那个人需要福音。但是我仔细在想，可能很体面的人，很高贵的人，表面看起来很高尚很有地位的人也需要福音的，那时候我想可能哈。但是我接近这些人的时候，也接近过很有地位的人，很有名望的人，很令人羡慕的人，当我足够靠近他，也足够赢得信任的时候，人家敞开心灵告诉我了，就是需要福音。所以我立定了心志，也是这样自己立定心志，也希望大家是告诉每个人，都是最大的关怀是把福音传给别人。这个不是宗教的教条，好像把个教义一个宗教的理念灌输给别人，乃是把最宝贵的能够拯救生命的，能够在别人患难苦楚绝望的时候能够给别人真正帮助的，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所以我们来思想刚才讲的再往下看一个重新，原是福音是神的道为中心，是显然是一个中心，但是福音是神的道的中心的中心。我们可能有些事情教会里面可能大家可以不同意的啊，摆椅子怎么摆，敬拜的时间是几点，我们唱诗歌应该更现代一点还是更古典一点，这些都可以协调。但是当一个人说不要讲基督十字架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坚决不能同意。耶稣基督十字架，保罗告诉我们他不知道别的，他到告诉哥林多教会，其实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并十字架。所以我也非常欣赏生命期刊 他每年的聚福音大会，每次的福音聚会都是以耶稣基督十字架为中心的，不是他不断的重复同一个主题，他乃是中心不变，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应用，但是他中心都是不变的。我们感谢神。我们来看刚才的经文，刚才首先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告诉保罗告诉我们说，一个福音的内核是什么？他告诉我们说，当日他所领受的也是传给哥林多人的，就是耶稣照着圣经所说已经被钉死，而且被埋葬了，而且第三天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我们以前一位弟兄在我们中间神学生总结的非常好，把福音他说我们的福音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如果你是大陆来的话，就知道这是官方意识形态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的福音是一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没有别的中心。有两个基本点是什么？很多人微笑啊，你笑了该说出来。两个基本点不能忘记啊，什么基本点？不是三个代表。两个基本点是耶稣为我们死，耶稣为我们复活。我们传递的福音不会离开这样的一个福音的精髓，它的核心，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宣告的中心。在今天社会里面，有许多好像也提到耶稣，但是却不是以耶稣为中心的，也好像提到神。我们基督徒一听到那些有名望的人提到神，我们就非常喜欢。那些总统祷告一提到 God bless America， 大家就哇，他也提到 God 啊。我听到国内的基督徒听到哇，美国总统都提到 God 了，手还放在圣经之上了。我说不要那么激动，你要看看他手是放在圣经上面了，他做的事情你要看看。他提到的 God， 我跟上次跟大家讲过 God bless you 这个词在美国已经有很多意思了，已经是不是 God bless you。 我上次讲，如果一个人给你建议，给你 advice， 你不听的时候，人家会说 God bless you， 那什么意思？还记得 Good luck， 或者是走着瞧，你等死吧，就是类似的话。所以这是一个宗教世俗化以后，人的问候，人的一些祝贺，人的一些都慢慢失去属灵的内涵。可能也有些人也提到福音，但是他不是真正的以耶稣基督十字架为中心的福音。十字架的内核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福音的内核永远不会改变。使徒保罗到哪里都不会忘记，他告诉加拉太人，如果他不传十字架，他传割礼的话，十字架那个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人不喜欢十字架，听起来很沉重，听起来很难受。像今天我们已经2000年以后，十字架已经被美化了，成为装饰品。但是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听到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听到就跟棺材，就跟听到绞刑架，这些坟墓这一类词一样的刺耳，很缺乏美学的一种感受。但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也唯有他是保罗传递的，也是保罗献身的，也保罗知道也唯有他能够拯救我们的生命。十字架的福音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保罗问候里面就提到，他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保罗非常清楚，在一开始介绍了他自我介绍一个什么人以后，他马上就告诉我们，也是耶稣基督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这是十字架的中心，是基督拯救我们的罪。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那里是加拉太书非常精髓的地方，告诉我们加拉太书的中心是什么。大家翻到圣经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保罗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而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加拉太书被称为基督徒自由的大宪章， 在这卷书里面中心的信息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可以这个救恩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因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为义，不是靠着行为，不是靠遵行律法。这些犹太教的假教师，他们也讲耶稣，也讲他们的弥赛亚，但是他说耶稣实在只是十字架上不够的，还要加一点点，那个一点点就是要还要遵行摩西的律法，特别是行割礼。他说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死了，但是还不够，还要加一点点。弟兄姊妹，大家听起来今天觉得怎么犹太人这么麻烦，但是对那些把割礼进到他们生命当中成为他们骨髓里面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东西，一个宗教的东西，他觉得割礼非常的可爱。就像某个基督徒如果今天在中国大陆说你信耶稣还不够，还要加一点点论语的东西，还要加一点点孔夫子的东西，你不要觉得这很因为批林批孔以后你觉得这个很不好听。但是如果在儒家喜欢儒家思想的圈子里面，你说信耶稣不够还要加一点点儒家的思想，那是很可爱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我听到一个弟兄说，偏见如果属于你自己的话就格外可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的东西，但是是属于我们自己原来的一部分。当福音要对付这些偏见的时候，像犹太人那个割礼他就很难受，他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还要加一点点东西。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美国，我们一会儿会提到很多假福音，其中有一样最大的假福音今天在美国盛行的，就是成功神学或者成功福音，我一会儿还会细谈。第二方面，我们看福音的，刚才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现在来思想福音的分辨。保罗告诉我们说，在十字架以外没有别的福音。刚才第一章里面6到7节这里，他告诉我们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我们知道保罗写书信通常自我介绍以后问安，然后就进入感恩，为他们感谢神。但是加拉太书是个唯独一卷，介绍完问候完以后没有感恩，马上就说我很稀奇，我非常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不知道有多快，但是让保罗很稀奇，很快的。他这里强调离开的是耶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在保罗看来，别的福音并不是福音，而且他告诉加拉太人的时候，他心里爱他们，甚至告诉他们说你们真是很无知啊。在第三章里面他说，你们当时领受福音的时候听到了福音，你们领受了圣灵在你们身上，这是他们不能够否认的一个属灵的实践，属灵的经历，圣灵领受在他们身上。但是他说领受圣灵是遵行律法呢，还是听到福音？保罗就问这样的事情，你们难道这么无知吗？你们受那么多苦，你们领受了福音，特别领受了圣灵以后，那个印证显然是个真实的一个属灵的事件在你们中间，是因为福音，不是因为行律法。这么确凿的事件已经发生在加拉太人中间，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你们这么无知，这种无知，这种迅速离开福音，让保罗非常的稀奇。我们不知道美国福音被颠覆被篡改有多久的历史，我们自己没有去研究，但是在美国的历史中间，我们发现许多似是而非的好像福音的东西兴起来，但是其实不是福音。John Stott是斯托德，是基督教，是福音新教里面备受尊敬的一位传道人，已经安息主怀了，有人称他为新教的教皇。在他写的加拉太书信息里面，他提到说篡改福音就是搅扰教会，而且他说今天搅扰教会最严重的不是外面那些逼迫那些嘲笑，今天他说搅扰教会最严重的是内部的假教师，那些似是而非的那些所谓的福音。加斯达讲的时候在60年代末，但是没想到他也不一定知道后世美国会 在英国在美国都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就是很多似是而非的福音。社会福音是上十九世纪末到三十年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早期在经济萧条时期要提出来，要改革，要教育人心，要改良社会。本来基督徒非常重视社会关怀， social concern, social care,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们的福音要关注那些贫困的人。但是社会福音跟社会关怀是不一样的，社会关怀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是从福音派生出来对普世人类，对上帝所创造的受造物的一个关注关怀。但是社会福音却不一样，社会福音说我们接受福音，人类的问题，人性的问题不只是个人的问题，更主要的是社会的问题。他说当社会结构变革的时候，经济条件改善的时候，人就自动会慢慢的变好了。有他有许多里面的假先知，其中有一位叫劳森布什，他也承认人个人需要救赎，但是他说社会的改革是更重要的事情，个人的救恩是次要的。他说只有大环境改变的时候，人才可以被改变。所以他把整个社会的改良，人心靠着社会结构的改变来变化，当作福音。他这样的社会福音也影响了中国大陆，中国早期有多位倡导社会福音的人，但其实这不是福音。我在 PowerPoint 上给大家找到一张图，表面是教会在那里，其实他后面在搞工业化，在照顾贫困的人，把这个当作福音。大家知道这地方是不是乌因贝尔的改变，要关怀穷人，要帮助那些弱势群体，这个没有，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只有变革社会才可以改变人心，有没有错？啊，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你看就变一点点，所以其实人没那么笨哈，他要改变很多。他说啊，你不需要信耶稣，大概很多人觉得你这个太明显了。但是他说还是要信耶稣的，但是耶稣信耶稣不是重要的，改变社会才是重要的。多年前在诺德顿读书的时候，有一位政治学系的学政治学的一位博士生跟我说，他要回中国去，要改变中国的道德，要提升中国的道德。他找来找去发现基督教的福音很有用。后来我就问他，你自己相信吗？他说我不信。这位政治学的博士生发现基督教的福音很有用，但是他自己不信，他要用福音去改良中国社会。我说你自己都不相信，怎么能让别人相信呢？社会福音今天也许不像当年那么兴盛了，但是仍然影响到一些社会改革家，那些用福音基督教里面所谓倡导社会关怀到一个地步代替了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些人，是希望大家关注。第二个也是今天美国社会最大的困难，最大的问题，就是成功福音或者成功神学。大家看这里面很多成功神学的假先知的头像在 PowerPoint 上给大家看到，这幅画是你在电视里面礼拜天的晚上许多人你在都会看得到的，这些人可以有成千上万上百万的听众在那里，像Joel Osteen教会4万多人每周听他讲成功的福音。他不但是每周在电台上讲教会讲，他还写书，他成为了千万富翁。这位牧师我跟大家经常提到，但是今天会多一点点来看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他的神观出什么问题呢？他基本上告诉我们，这位神是一位像一位 grandpa 一样在那里，他说你尽你最大的努力， You do your best and God will do the rest， 你尽你最大努力就好了，剩下的归给神。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有。他的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你只要尽你努力去做就好了。他的神观就是说，你只要尽你努力去做，做到一个地步，他说神，你即使跌倒了犯罪了，God is gracious， 神是慈爱的神， God is love anyway， 不管怎么说神还是爱的。他的信息非常迎合 Baby Boomer 在二战以后出生的这一代，这一代人非常讨厌审判，讨厌讲罪，他是这个时代兴起来的。他没有受过正规的神学教育，他父亲在那里做牧师，在 Houston 他做了17年 AV 以后，他接替他牧师，他爸爸做牧师，他讲的就是成功神学，很受欢迎。你礼拜天晚上打开电视还会看得到，在我们还会看到买到他的书。他讲过类似毛主席讲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东西。他说要 pray big， 你要祷告大的事情。怎么大呢？那时候他刚刚出来服侍，有一天他跟妻子走过一个富人区，他看了一辆房子他很喜欢，他跟太太说，哎呀，大概我们这辈子就住不了这么好的房子了。太太说，怎么能这样说呢？你要敢想啊。哎，他一提醒要敢想啊，他得想要也许就给了嘛。他就后来就一直想，我有这个房子，我有这个房子，就去祷告，而且祷告祷告，哎，真把那栋房子买下来了。你看他经常讲到提到这件事情，成功神学他吸引人就在于他很成功了，哎，他要的东西就要了，心想事成。后来他就要别人要祷告，他说你不要病态的祷告，什么什么痛苦啊，什么患难啊，你要祷告，你要想象那些美好的事情，想象你可以到那个地步，你要想象你拥有这栋房子，你跟神说你可以，你可以，神会给你，会给你的，有点像心理暗示的东西。哎呀，我看这书，我有一本书是 Best Life Now， 还是一个我的牧师朋友送给我，我很难过，他不是要我去批判的，他可能要我去学了。还有以前方一个神学生方立轩在我们中间，他在俄亥俄牧会，他的会众说你要学 Joe Austin 那样每天都是笑脸讲道。哎呀，那个牧我们方牧师非常难过，他是可以笑的，但是他不能够学 Joe Austin 那样讲道的内容。 Joe Austin 很可爱，他仪表非常可爱，我也很喜欢他，但是他的信息我很讨厌，他的信息让一些人听起来很舒服，但是没有真正的帮助。我跟大家讲了，他讲怎么有几种方法来提高你自己，你一听就听出来这个地方不太对头。在 Michael Horton 这个我跟大家多次提过 Christless Christianity， 我希望大家这个 Amazon 队友 Christless Christianity 没有基督的基督教，他说这是美国教会的替代福音。他提到 Justin 的时候花很大的篇幅来分析 Justin 他错在哪里，他特别提到一本书 Justin 最近写的叫 Become a Better You， 7 Keys to Improving Your Life Every Day。 他说要变成你更好的你自己，有七种钥匙能够提高每天提高你的生活。他怎么有七种，哪种方法，哪七种方法你听听就知道，好，这不太像是圣经的信息。第一种是不断的要向前 ，keep pressing forward， 不断的向前。第二个是 be positive toward yourself， 对你自己要有正面的思想 ，be positive toward yourself。这地方就是说不要悔改啊，不要认罪悔改这种很负面的心理，不要有内疚感 ，be positive toward yourself。develop better relationship， 要建造周围更好的关系。你听起来都不会出错啊，不太错，你听起来整体讲起来不像福音。Form better habits， 要更好的习惯。Embrace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有拥抱，要接纳你所住的地方。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喜欢大房子，他的房子1000多万，我不知道牧师住1000多万的房子，还有4万多人听他讲道，我是想不通的事情很多。Develop your inner life。你的内在的生命要发展出来。 Stay passionate about your life， 你要对你生命要有激情。哇，你听了七点了哈，你七点听起来都不太像错，但是这是不是福音啊，弟兄姊妹？需要不需要耶稣基督十字架讲这七点？需要不需要？不需要。那些励志的书里面，心理学里面都讲到这些了。你要有好的习惯，你要有正面的思维，你不要有负面的，你不要老是认罪悔改， 那个很内疚的，要提升你自己的道德，养成好的习惯，建立好的人际关系。我知道有些人听起来不舒服了，已经，特别你喜欢 Austin， 我也喜欢，但是我已经不喜欢了。现在我也希望你不要太喜欢，特别是他的内容。我这样讲认真的，如果你不能够，我今天讲的不能信服你的话，请你去买一本书，非常便宜，这本书在你看完仔细看看，看看这位 Michael Horton 这位神学家所分析的是不是对，是符合圣经。我知道有些人面孔已经不好看了，这里面我已经注意到了，好好的去看这本书，你可以去买，马上就去 order， 你看看我讲的跟 Michael Horton 讲的对，符合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是 Joe Austin 讲的更对。弟兄姊妹，真是很可怕，他扭曲一点点，讲的都是让你很舒服，听起来可以使你更 relax 的东西，但是他把基督福音十字架福音去掉了。你要走他的路，就是从那个门进去了，就从那边掉下去了。今天你不知道我讲的东西，你掉下去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的，但是这样的一种假信息，这种成功神的信息，对于我们每个人灵性，如果你喜欢听它，不断的舒服在里面的时候，你很危险了，弟兄姐妹。我这样讲可能让你很不舒服，我希望你不舒服的，但是要回头。如果今天我的讲道不能信服，我真的劝你去看这位神学家所写的，他写了很多年了，这本书没有成为美国 popular， 但是美国的成功神学的教会还在增长。你看见这个人的底子，我们就能理解挪亚为什么喊了120年只救了8个人。我们也可能变成这么孤独。有一天，我有的时候想象，我有一天可能我们醒来了，满街上是我们原来在一个汪洋大海，成功神学的汪洋大海里面。我今天早晨跟一个弟兄讲，我听到有人说75%的人上教会，但是我怎么看见礼拜天早晨没有堵车呢？后来我仔细想想，哦，75%人偶尔去教会，可能所以就不必堵车了嘛。如果每个人都是，美国社会是每个人是每周都有75%人上教会，你9点钟的时候8点半的时候应该是堵车才对的。那个弟兄解释说，他有些教会12点半聚会，我说有可能，但是可能12点半的不是太多吧。最近有一本书是2017年刚出来的，是两位神的仆人实在忍受不了成功神学对美国的影响，一个人叫 David Jones， 一个人叫Russell Ulbricht， 他写了一本书叫《健康、财富和幸福》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这本书大家题目好像是成功神学，但是他是批判成功神学的。我给大家列了他5个方面指出成功神学5大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听的时候留意。第一个是成功神学，他用亚伯拉罕之约获取应该得到的物质兴盛的途径。他把亚伯拉罕神祝福他，他把那个祝福解释成物质的兴盛，物质的祝福，这是一个第一大的缺点，第一大问题。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亚伯拉罕最大的祝福是借着耶稣基督将福音临到万民。第二方面呢，他里面分析，他说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说包括物质贫穷的罪。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罪，我们的道德的罪，我们灵性的罪。他说如果贫穷的话也是罪的，所以神不要我们贫穷的，所以他要救我们的贫穷。甚至约翰加拉太书3章14节里面说，亚伯拉罕的福气临到我们信基督的这些外邦人，他说那个福气就是物质的福气。第三方面，他们基督徒的奉献是为了从神那里得到物质的补偿，奉献是得到补偿。有一个人是成功神学的夫妇，他叫 Kenneth Copeland， 他的太太叫 Gloria Copeland。 Gloria Copeland 讲得非常露骨，他解读马可福音10章30节里面说，在今世得百倍乃是得永生，耶稣讲的话。他说你看，你要是奉献10块钱，你就可以得到10000块钱，这是100倍吗？1000块钱，如果你奉献10块钱可以得到1000块钱，你奉献1000块钱应该可以得到10万块钱，有没有算错？我学数学的，可能经常算错。有一回我的邻居账单让我算一下是加法，我给他算错了。后来他说，嘿，杨敏兄，你如果不是学数学了，你不是数学系的话，我就把你当白痴了。 第四个方面，他是成功神学说，信心是出于自己的属灵力量，使人兴盛。这个兴盛就是成功的意思。他说，信心是你自己的力量，是神使你兴盛。圣经却告诉我们，信心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最后第五遍，他说，祷告是强迫神或者勉强神赐下兴盛或者成功的一种工具。你要不断的祷告，祷告，就像刚才讲的，你要 think big， 你要 pray big， 你要想大的事情，你要祷告大的事情。不要只是祷告认罪悔改，那些很不健康的病态的祷告，这是成功神学。这些想法很吸引人。我实在很担心我的孩子在美国长大。我很感谢神有属灵的好的环境，但是我礼拜五早晨吃饭的时候，我实在很担心，就问他，你有没有听过 Joe Austin 这个人为我们孩子？因为他说听过，他很高兴听说，我会更担心了。这么高兴，你听说他什么呢？他说好像他是。Prosperity Gospel， 我说哦，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他成功神学吗？他不是很清楚讲什么。我说好，那正好了，那爸爸跟你讲。我说圣经上，刚才 Justin 讲神哈，就是很 nice guy， 很好。但是 Justin 对罪的看法你知道吗？他不知道。好，我先问他。我说圣经对罪的看法是什么呢？两个孩子告诉我，一个说，伊拉家说 disobey God， 悖逆神；，安娜说跟毁坏了与神的关系，这是罪。啊，我说很好，这是圣经的罪光。但是我跟他说，有一种 social gospel 社会福音的人，社会福音的人什么叫罪呢？那就是你不能够爱邻舍，看到穷人不管的时候就是你的罪。哦，我说那我问他，那他们的罪的特点是什么？他说他们的罪的特点是冒犯人。哎，我说你总结得很好，他说 against people。第一种圣经里面的罪光是 against God， 还两个孩子都知道。那第二个呢，是女儿回答的罪 against people。但是我问他，成功神学的罪光是什么呢？这下伊莱家就发言了，他说 against self。 成功神学的罪光是对不起你自己。他说啊，神创造你的潜能没有发挥出来就是你的罪。可怕，这是心理学还是福音？大家有没有看一点点堕落了没有？圣经里面说你是冒犯神啊，这是罪。社会福音已经好，已经降一点了哈，你得罪人了，你这就是看到穷人不管，你就是你的罪。这个还有一点点可以说，但是把属天把属灵的垂直的维度去掉了。但是成功神学讲的更，你当你不舒服不健康疾病的时候，你的潜能不能发挥出来的时候，上帝给你这么大的潜能你没发挥出来，就是你的罪。所以你应该做的是尽努力把它发挥出来，这位上帝愿意帮助你把你发挥出来的，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他说你要相信什么都有可能的。 我一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很像真的想到毛主席以前鼓励别人，地有人有多大肠，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肠。不知道毛主席说的还是那个时候运动里面人讲的，但是那是一个笑话了已经，是不是？但是成功神学吸引了好多人，弟兄姊妹，有些是变种一点，有一位弟兄在我们中间也在传播成功神学。他有一次就在我们的一个堂会里面就讲到，就是要今世得百倍，乃世得永生。那有的时候你看，如果里面说有母亲舍弃母亲，对吧？你舍弃一个母亲，那要不要得100个母亲呢？这些直接的应用都是断章取义，他们在解经上就是离开解经的途径，然后去挑取自己喜欢的。成功神学讲很多，我想大家可以有列了好多人，那个 Mayer Joyce Mayer 也是女布道家、女传道人，她也是一位成功神学。她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十字架上完成救赎大功。她说耶稣到地狱里面三天里面为我们受痛苦折磨以后，我们罪得赦免，这些等等很非常荒唐的道理，居然很多人趋之若鹜，我真的是很稀奇啊。再下一个。道德提升和自我实现，我这个就不多讲了，这是更多是心理学上和道德的教导，我们需要道德提升。那今天这些成功神学也把这种东西连在一起，就是帮助你不断提升。这种福音在什么人圈子里面受欢迎呢？在那些文化基督徒里面很受欢迎，就他读到登山宝训、读到真言书的时候非常喜欢，但是不喜欢读耶稣受难，不喜欢讲要认罪悔改这部分他不喜欢，但是登山宝训和真言书是文化基督徒特别喜欢的两卷书。 如果你在圣经里面喜欢这两卷书没有问题哈，但是如果你只喜欢这两卷书，你有问题，而且大有问题。所以你只喜欢这两卷书的弟兄姊妹，你自己好好去悔改。马斯洛讲的需求层次，这在许多人都很熟悉了。他要慢慢慢慢，最后一层有安全、有生理需要、有爱的需要、被接纳的需要等等，最后有自我实现的需要。在约瑟里面也会提到这些，要实现你的自我，要把里面潜能完全发挥出来等等这些励志的讲座的话，但是那个替代的福音是非常危险的。心理学没有什么不好，心理学用来辅导帮助我们更有效的关怀，但是如果用这个替代福音的时候，那就是刚才讲的非常可怕的危险。再下一个，在多年前潘霍华已经做了总结，他提到廉价的恩典，他提到在北欧的路德宗里面已经慢慢世俗化的路德宗已经不愿意讲十字架昂贵的恩典、安价的恩典，就是 costly discipleship， 一种非常付代价的门徒训练、门徒跟随，他不愿意了。讲一些，他这里提到说廉价的恩典是那些讲悔改的道，但是不需要讲赦免的道，不需要悔改，讲受洗不需要社会纪律、教会纪律，讲一些得赦免但不需要个人认罪等等。他讲到了福音，他说廉价恩典是恩典不需要门徒训练这样的事情，十字架没有十字架的一种恩典，这些都是他很早批判的，但是今天在美国很盛行。所以我自己看到一句话的时候很受喜欢，到底正结在哪里？奥古斯丁在多年前已经很早以前就看出人心灵里面的问题，他说如果你喜欢福音书你所喜欢的部分，但是拒绝你不喜欢的部分，其实你喜欢的不是福音，你喜欢的是你自己。当我们读到圣经，读到某些地方你很喜欢，甚至把它背下来，但是读某些地方可以不理解，但是你很讨厌，很不喜欢看那些东西，弟兄姊妹真的很诚实面对自己，求圣灵关照我们的地方可能就是讨厌，你就是讨厌十字架的福音了。那样的生命是非常可怕的，也是蒙蔽在自我里面，自欺欺人，最后并没有得救。那种文化基督徒，那种挂名的基督徒，我自己曾经在幼小的时候以为我是基督徒，家庭出来我就是基督徒，但是我很不喜欢十字架的时候，我很喜欢道德提升自我实现的东西。这在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没有信主，直到美国的时候给大家讲过，我见证赵牧师让我见证我的信仰的时候，我讲来讲去都是我父母的信仰。所以赵牧师说再给你几分钟讲讲你自己怎么认识耶稣，我讲最后讲不下去，本来就没有认识耶稣，只不过学了一些，只不过是从小受基督教家庭的熏陶加上一些心理学的东西。我深受其害，希望弟兄姊妹不要在温水里面的青蛙一样，不知不觉中间我们失去了福音的真谛，自己一生好像在走基督的路，却是走到灭亡的路上。第三个方面，刚才讲了福音的中心、福音的核心、福音的分辨，现在讲福音的后果，歪曲福音的后果。保罗在8节9节里面说，如果所传的跟他所传的不一样，即或是天使的或者他们中间出去的，都应该受咒诅。咒诅是非常重的一个词，那英文翻译成永恒中间被定罪的叫咒诅。所以大家看见保罗这地方非常沉重，讲到假教师的时候，保罗是非常，我们知道保罗对同工还是很接纳哈，除了早期对马可有一点点挑剔以外，但是他马可后来也好接纳他了。保罗对同工的软弱非常接纳，但是保罗对假教师非常严厉，大家就看见了这个区别了。我们看到有时候市场上买出来的菜偶尔有些菜叶发黄了什么，我们都可以容忍的，但是如果卖假奶粉、卖假药，我们也不能容忍的。这是保罗的心态，也盼望弟兄姊妹真正爱主、爱福音的人都有这样的心态。最后我讲四个方面，一个健康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应该具备的特征，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一个教会应该持守，教会应该持守基督十字架的福音为中心的信仰。刚才讲过，保罗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他不像那些假教师们用智慧委婉的言语，用那些哲学，用那些人听起来觉得很有学问的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来吸引人心，但是他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信徒应该有十字架的生命的性情， 他能够愿意与主同死同复活。保罗说，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保罗有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形态，他也盼望传了福音能够生出造就这样的一群人是有十字架福音的性情。一位圣徒，英国的圣徒史派克弟兄，也是影响了李托森弟兄的这位圣徒，他说，基督徒要知道一切仇恨、爱心的缺乏、分裂和增进、一切偏见、猜忌和属灵的眼瞎，以及一切属灵的死亡，都是因为对十字架没有正确的认识。有些地方人为被定的肉体所占据。所以在史派克弟兄看来，我们今天肉体里面发生的这些问题，教会里面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对福音不认识，然后自己的老我没有被钉死，产生这样的问题。所以一个以十字架为中心的教会，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应该产生这样的生命的性情的人，对罪恶厌恶，对自己败坏的性情毫不留情去对付，不是说完美了，但是我们很愿意去对付，然后与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们渴望有那样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第三，信徒在福音的自由里面靠着圣灵彼此服侍，而不是彼此增进。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自由了，在耶稣基督里面自由了。但是保罗说，这个自由不是用来放纵情欲，乃是在爱里面彼此服侍，在爱里面彼此服侍。所以圣徒路德讲，基督徒是个最自由的人，其实他是万人之主，但是基督徒又是最受辖制的人，他受万人的辖制，他是所有人的仆人，受万人的辖制。所以我们已经成为自由人，是基督福音释放了我们，但是我们成为众人的仆人，是我们甘心情愿因着十字架爱的激励，我们去服侍别人。这应该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的生命的性情。最后，顺从圣灵引导，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他不会怕差人出去拿钱出去到外面去宣教，去外面建立教会。他不是目标，不是把人吸引到教会而已，他乃是遵从大使命出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他不是一个建立一个巴别塔在那里，那牧师们很高很好看，长老们很好看，在那里因为教会兴旺，人很多，教会不断扩张。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是一个愿意体察耶稣基督的心肠，是在普世建立教会。他愿意拿钱出去，派人出去，这地方人可能减少了，但是国度被增长了，神的国借着众人的侍奉奉献，教会被建立了。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像安提阿教会一样，差最好的人出去去传扬福音，像腓立比教会一样，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跟保罗一起。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在今天的信息当中能够听到，去分辨在这个时代，特别是成功的福音在我们周围，似是而非的福音在我们周围的影响，然后靠主帮助我们自己，靠着十字架不断对付我们的性情，活出有基督十字架性情的生命，然后借着这样的一个生命，被更新的生命，去传十字架的福音，不妥协的传递耶稣基督十字架，即或周围是挪亚的世代都不相信我们所传讲的，把我们当作疯子也好，但是我们仍然有一群人，哪怕三个五个十个在我们中间持守基督耶稣的十字架，借着我们的生命去传递这个福音，看耶稣基督在来之前要在用我们这些人做怎样的事情。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在清晨在你圣所当中，你的道在这里被传讲，主啊，但愿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分辨在这时代里面许多假福音，就像在使徒的时代一样。主啊，我们真是分辨靠圣灵给我们在里面的分辨的灵，能够明白那些似是而非的，那些听起来舒服的，却是不建造我们生命，甚至使我们走向导致我们走向灭亡的那些假福音。主啊，你来定这些假教师的罪，来暴露这些假教师的罪，也让我们有分辨的灵，能够明白分辨。特别弟兄姊妹进到那些假福音受到里面迷惑的人，主啊，你给我们真是用爱心来挽回，主啊，能够真是从迷途道上能够回转，能够回到真正十字架的福音上来。主啊，你也帮助我们里面有主十字架福音的生命的性情，主啊，能够有主啊有爱和真理在那里，主啊，来就交织在一起，去主啊赢得这个时代的灵魂。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吸引力， 不是在外在的信，乃是十字架生命的印记，像使徒保罗一样能够去信那个时代归向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也让我们也可以同心合意，不管有什么样的方式，在近处在远处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直到你自己再来的日子。谢谢主，奉耶稣名求。